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大自然改造铲起第一焦土中央报告会20号在平壤的普通江改道工程纪念塔前举行，有内阁副总理金永镇、有关部门干部、平壤市的劳动群众参加。报告人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发起普通江改道工程，在主体35年1946年5月21号亲临动工仪式场发表历史性讲话，还亲自铲起了大自然改造的第一锹土。由于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祖国彻底根除殖民地社会和严峻的战争所留下的严酷废墟和破坏的痕迹，转变成了劳动愉快、生活富裕的人民乐园。大自然改造的历史事业是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在新的更高阶段上得到了光辉的继承和发展。要遵循两位伟大领袖的遗训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国土建设构思，大力推进大自然改造工作，在国土管理工作中带来革命转变。